望向編輯部第三節翻翻嚟。咁啊，頭先啊講到某議員啦，不過而家個話題啊轉一轉啦。咁啊，講下結婚啦，同埋請飲嘅問題啦，好唔好啊？ 好。 阿楊岳橋咧，咁啊佢啊請飲啊近期，咁啊請咗大口狗去飲喎，同埋其他建制派人士。咁而家佢就俾人咧喺網上啦，呢個瘋狂圍攻啦。即係最初打起第一槍嘅就係一個 1.93 先生啦，我認為就係、是，如果我冇睇錯啦，即對呢個楊岳橋打響第一槍就係 1.93。咁啊，即係唔好講啦，即係其實呢 1.93 呢其實冇人理嘅。不過咧，而家咧就有一個趨勢，就係、是、咧就成一大班嗰啲嗰啲網撚咧就不斷。質疑同埋攻擊呢個楊岳橋點解要請敵人呢、這個建制派嘅敵人去佢嘅婚禮？咁但係好奇怪啦，就係即係楊岳橋佢好似冇講過物通匪類原則嘅喎。咁我哋冇理由話佢通匪啊，係咪先？即係冇話，有亦都冇理由話佢言行不一啦、啊，因為佢其實一直都冇講話建制係一個唔可以溝通嘅敵人啦、啊，係咪先？ 嗯， 佢冇講過呢樣嘢啊。同埋公民黨嘅黨慶，佢又請777去啦、啊，係咪先？即係呢個係第一單啦、啊。即係公民黨黨慶，佢又有請777噶嘛，777都有去噶嘛。 嗯， 係嘛？咁其實即係。公民黨一直都是都是保持呢個君子同埋禮儀的政黨喎、哦，係嘛？睇個勢係啦。 嚇，係啊，係啊，冇錯。 咁即係你用芒果佬嗰種物通匪類原則擺喺阿楊岳橋就唔係好恰當啦，可唔可以咁講？ 嗯，咁啊係啊，你冇理由佢又唔係。高举物通匪类嘅旗帜，而且就系食餐饭咁简单啫。喂，长毛都同阿曾玉成做节目啦，系咪？咁点解唔闹埋佢咧？嗰阵时 系、哦， 我就系唔明白呢个道理啦。我就即系而家有班人就不断攻击佢啦。咁其实人哋请食饭啫，好小事啫。即係我個睇法就係咁簡單咯。你大家坐喺一個立法會裏面，大家都係同事，同事都有唔鍾意嘅同事。咁但係你結婚，咁如果你係公開咗你嘅婚訊嘅，咁你係咪禮貌上都應該請返你嘅同事去一齊去呢？如果啲同事都等你呢個結婚開心嘅話，啊？是咪应该咁咧？ 哦，咁啊，但系即点讲？ 你有冇你嗱？ 嗰批人 睇翻自己先，睇翻自己。我哋睇翻自己。你我哋结婚嘅时候有冇请同事先？有冇请唔中意嘅同事先？ 唔系， 个个都有。 依啲系成年人嘅做法啊！依啲系成年人嘅做法咯。但系而家网上面嗰班人唔系一班。咁成熟嘅人，佢哋唔系咁谂噶嘛？ 心智未成熟啊！ 唔系，我而家分析一下啫，因为嗱，你睇下，因为我哋唔可以即系用一个双重标准去度呢个杨岳桥啊嘛。即系虽然我对杨岳桥都系好不满噶啦，有时即系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完全控制唔到公民党嘅人，系公民党系 先戆鸠咯， 同埋完全退公民党系完全退化做。一啲好柒嘅嘢嘅政党变成咗，即系已经可以话系开始变成一个唔系传统泛民嘅泛民政党，即系佢而家开始成日去做一啲嘢咧，都系争取呢个本土派嘅眼球，即系去意图去舐本土派嗰边。其实我系唔中意嘅，不过我就要一个公平嘅睇法，就系话。究竟楊岳橋今次佢請同事去飲有冇問題？即係純粹以一個人嘅角度啫，心智成熟嘅成年人嘅角度， 咁嗱，家燦你頭先講咗啦，即係如果心智成熟嘅人，佢梗係個老細唔中意，你就算唔中意個老細，都會請個老細去飲啦，係咪先？ 啲點樣派貼先啦，係嘛？ 嗱，你貼就一定要派，佢嚟唔嚟有兩件事啦，係咪？禮貌上啊，應該係咁嘅，係咪？ 嗯，係。 即係而家嗰班成激非常強烈咁鬧呢個楊岳橋嘅人，係基本上連基本禮貌都冇嘅，即係我認為就 佢哋覺得咧政治立場唔啱咧，就見到要打柒佢啊嘛。 但係咁，佢哋有冇真係打柒啲同自己政治立場唔一樣嘅人先？即係呢一樣嘢亦都好緊要啊嘛。 呢啲係猫毒咯。 但是其实我很有兴趣，究竟有多少人是会理这件事？即是实际上是除了网络之外，这个社会是没什么的。如果我们如果深究，那些人可能就说哦，他结婚好啊，咦，有风度。但是那些人是不会上网的。 我不知 道，但是杨岳桥的问 题。我不知道，现在因为现在我看到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评论这件事。即系连阿恩生都讲过啦，即系恩生又话：，请人食饭好平常，系咪咁讲啊？啊， 唔系，恩生屌柒佢， 啊， 话佢系捞家仔，即系话佢诶，点讲咧？即系叫做嗰边舐下，嗰边舐下意思啦，即系佢意思可能就系。 杨岳桥系咁，杨岳桥最大 系咁嘅，佢人都舐下舐下嘅，四围舐嘅，呢个系真嘅， 系 即系恩生冇讲错啦。咁但系恩生佢点样批评佢嗰个食饭嗰单嘢先，请人去饮嗰单嘢先？ 佢话而家我哋系敌人嚟啊嘛，点可以同佢嬉皮笑脸请佢食饭咁上下咯？ 哦，即系恩生都奉行呢个物通非路原则啦。 佢系嘅， 屌你老尾，咁仲同苏豪做节目？苏豪系啊，已经同佢分割咗嘅咩力量嘅组织嚟嘅咯，即系嗱个前线又退出咗咩力量啦，即系冇乜力量啦。咁苏豪系咩力量嘅副主席嚟嘅？屌你咪即系双重标准，阿恩生系咪先？系咁讲啊？咁其实我就认为佢唔係咁讲嘅，即係嗱即係佢话佢嗰个係老家仔啦，咁都系真嘅。咁而家打緊仗啦，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究竟你点样做呢，就变咗系一个个人嘅取态啦。係咪，即係你如果因为你嗰个系私事嚟㗎嘛，你请食饭因为私事係咪。不过你又可以咁讲嘅，如果你将个道德标准度到摆到好高嘅，咁你咪话我呢啲系即系做政党嘅主席咧，或者泛民嘅共主咧。嗱，其实佢唔系泛民共主，我相信，即系当然有人捧佢系啦，咁但系我相信佢唔系，就系、是、你要 苹果有意无意地捧佢，同阿朱凯迪系泛民共主嘅，其实。 屌佢老母！朱凯迪呢个人就肯定唔可以做啦。佢如果朱凯迪做泛民共主，泛民两日就冇捻咗啦。屌佢老尾，唔得嘅呢个。 突袭喎！ 突袭咗成，而家突袭咗有咩成功啊？有咩争取到？个突袭有咩争取？突袭系结果系乜嘢？结果都冇啊嘛，就系乜都衰鸠晒， 甚至更加差。更加差， 同埋连最大问题系连民心都影响埋咯。佢嗰啲奇招，所谓屌你老尾咁卵奇，咁卵中意奇招，唔好卵做议员啦，做其他嘢啊嘛。其他嘢用奇招啊，冇乜影响嘅。做议员用奇招又通常好卵烦，之后搞到一镬粥。而家就系咁啦。不过讲翻阿杨岳桥啦。咁啊，阿恩生话佢捞咗家仔，咁都算嘅。咁又话佢唔应该请食饭，咁呢个我有保留嘅。我觉得即系你如果用一个成熟人嘅心智去睇嘅话，咁请食饭有乜有咁有几咁闲嘅，系嘛？ 嗯。 就算系即系你好唔中意嘅，如果你有个客系好唔中意嘅。你都会或者你有啲同事好唔鍾意嘅，如果你一起去食饭都唔係一个咁 大嘅问题，因为我睇得到就系嘛，即系唔需要人人同一口径话杨岳桥好捻大问题啊。 嗯。 但系而家香港社会得两种颜色嘅喎，即系睇上去啦吓，非蓝即黄嘅喎，啲人 网上边系两种颜色啫。 咁啊， 依样嘢系你杨岳桥最大镬，其中一样系佢系因为想追逐呢个 Facebook 眼球啊。咁你黄色嗰边系啦，我突然间谂到，即系等于共产党嗰啲大陆人，点解有时你会觉得佢系好似癫癫地，就系佢认。举个例啊，吓先几年睇见一单嘢，有个人请咗个鬼佬，即系个老婆入去做嘢吓、啊，做 part time 工，咁啊嗰个老公就请咗俾盒饼嗰、那个佢个白人上司就哎呀送俾你，咁啊点知后屘话要炒咗你个老婆啊，即系嗰三个月 probation 唔得啦，佢过唔到， 点解？ 嗰个老公。咁冇嘢，即系可能你配方咪唔好咯，唔用你，即系你系临时工嚟嘅啫，啊，你临时工，咁于是个老公就走上去话我要攞翻盒饼，你收咗我茶嚟，即系依件十零年前嘅事嚟噶啦，啊，即系其实系同一种谂法咯。你既然食得我哋 Facebook 政治捻依碗饭，你就要跟翻我哋 Facebook 政治捻谂嘅嘢。 The rules 系啦，即系等于而家你睇 Star War 八啊。话嗰啲，我有个 friend 睇咗啊，佢系传统嘅 Star War 铁粉，佢喺度闹，点解 Star 系咪八啊？系啦，点解 Star War 八讲嘅嘢系同佢 Star War 七以前嗰啲伏线完全唔同嘅？吓、啊，我哋唔能够接受嘅。你既然挂得 Star War 个头牌出嚟，你就要有翻 Star War 应有嘅样子，我哋铁粉应该估嘅伏线嘅故事伏线，唔准乜嘢嘅，系同一种心态嚟噶。所以阿杨岳桥，你既然舐得我哋 Facebook 政治捻呢碗饭，想食我哋嘅票，想食两家茶啦，就唔该你跟翻我哋个图，于是咪群起咬佢。基本上系呢班人系同消防，即系系同 Star War 铁粉嘅谂法系一模一样，系好娱乐化。 唉，不过我就系完全唔明啦，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呢件咁少嘅事，又要做咁大嘅文章，其实讲请即系其实，不过对杨岳桥可能系件好事嚟嘅，因为佢从政条路都较顺啦，咁亦都冇试过一啲大嘅争议啦，即系搞鸠佢啦，咁而家系第一镬系咁嘅，咁啊都唔系啲即系咁大嘅问题啦，即系我觉得就 系。 唔知啊，不过而家好奇怪，我真系睇 香港社会嘅唔社会系香港社会嘅唔成熟，亦都系即系，我觉得系令到佢更加举步维艰咯。肉即系懒系大，即系苹果系好追逐于呢、这个由苹果开始系好追逐呢个网上而做 like 数，佢追求个 like 数 做。系遭受追求 like 数，于是就造成而家一种唔成熟。因为你争取民主，你系一定要有时要同对方吓虚伪地笑琪琪，你都要做噶嘛？唔系点玩落去啊？呢个社会 其实因为建制嗰边嗰啲人咧，就算好唔中意你咧，都会请你食饭嘅。同埋會同你開會嘅，其實如果你係一個成熟嘅政治領袖咧，呢啲嘢咧就一定要做嘅。咁我就即係有啲 surprise 啦，因為我其實冇聽阿欣生係阿曾 BC 有聽，咁我又唔知道佢咁樣講咯。咁 係啊，直接屌柒佢啊，真係好搞笑咯，我都覺得好 surprise。 咁講啦，即係其實佢，我覺得阿欣生唔應該同阿 Soho 做節目咯。如果咁样讲， 可能阿欣生都系为咗嗰几个 like 啫。 唔系，其实可能其实你我认为啦，欣生其实佢自己做嘅嘢同讲嘅嘢又唔同啦。即系其实佢就系、是、即系都要吓、啊、好好咁样叫阿好声好气咁啊，叫阿苏浩同佢做节目，咁可以收下风啊成咯。咁 咁咪即係楊岳橋做嘅嘢，屌你老尾！嗱，我而家其實咁樣拆穿佢，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好嘅。不過我又想俾大家一個即係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咯，就唔好話即係網上有一班撚樣喺度勁鬧就鬧埋一份咁樣咯。其實冇嘅呢個世界永遠冇，即係呢啲從政或者就算係你喺一個職場上面打滾，你冇永遠嘅敵人，同埋你要將你嘅敵人係擺得近過你嘅朋友咯，即係朋友要近，但係敵人要更加近，咁你先可以知道佢做乜嘢。等佢唔好害到你啊嘛， 系啊， 啲黄丝 KOL 唔系咁谂噶，你稍微同人哋行近少少就系通匪噶，共谍噶。 咁而家咪即系成个黄丝阵营变咗做芒果老师。如果系嘅话，咁啊，大家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冇得救噶咯，即系成档嘢就变咗芒果佬化噶咯。因为其实系得，其实之前咧。是得芒果佬是高举这些物通匪类原则的。芒果佬和芒图生即是熱狗啊陈云啊那些是高举这些物通匪类原则。 但是这种这个物通匪类这个原则、啊、就打进入那些黄丝的心底里面。他们自己揸住这种原则自己都不知道的。 究竟呢班黄丝系几？我想知呢班黄丝嘅年龄层系几多？佢哋系做乜嘢？系咩政绩？ 有大有细噶、 啊 哦，其实唔知啊。有啲人脑筍都未生埋，可能根本上已经系四五十岁嘅人。不过佢哋可能系觉得，仲系、 啊、 觉得芒果佬呢种物通匪类原则系正确咯。因为有呢啲人噶，以前啲芒图生而家仲有好多啊，老嗰啲尤其是。喂，佢哋咪话芒果佬话物通匪类，咁系物通匪类咯。咁而家有人将物通匪类扭一扭，扭去即系呢个杨岳桥嗰度，即系用呢个物通匪类即系度杨岳桥。咁咪结果咪即系梗系杨岳桥系死啦，因为呢个物通匪类原则系好捻高嘅原则嚟噶嘛。你即系如果你真系要严格执行物通匪类原则，你芒果佬系唔可以同曾玉成同埋阿林大辉食饭噶嘛？佢成鸠日同林大辉食饭噶嘛？条友、嗯、即系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同郭博士都唔好应该坐埋做节目啦。屌老尾，郭博士系即系当然啦，佢你唔知佢真身系乜嘢啦。咁但系佢唔系一个支持民主嘅人咯，因为佢话。民主是死撚得噶嘛？香港，因为香港啲人咁撚蠢，民主咪成个政府蠢晒。喂，佢讲嘅呢个，佢本身都唔支持民主嘅人，你咪仲同佢咁样坐喺度做节目？如果真系如果要讲物通匪类原则啊，其实芒果佬就系冇，其实芒果佬就系自己都唔信呢个物通匪类原则嘅。 佢讲啫嘛，攞嚟 讲啫嘛，佢就系要呃你哋班傻人，即、就、系、是、一定要遵守呢个物通匪类原则，同埋佢系用物通匪类原则嚟赶走一啲佢认为系鬼嘅人咯。他说哦，因为呢啲系匪类嚟嘅，你哋唔好同佢联络，咁啫嘛。其实佢系一个操纵嘅组织嘅手段。咁而家呢一条桥就俾嗰个 1.93 先生攞咗嚟用咯。1.93 但系边度有人会理解 1.93？ 唔系，同埋 Can 巴爹其中一件啊，屌佢老尾。 我知道， 真系，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唔好俾呢啲人利用到咯。因为佢哋可能只系影响咗佢而家咁样讲咧，其实影响到一部分黄丝嘅人。咁讲真啦，即系呢啲如果你用一个成熟啲嘅眼光去睇就会觉得唔系好捻幼稚嘅你哋。其实个个都唔捻信，就算即系啲老人家梗系会即系咁直接屌柒佢噶嘛，老恩咁样。但系你自己坐喺隔篱嗰个系苏浩嚟噶嘛，屌你！即系我都唔捻信， 但我觉得我觉得阿老恩佢咁阿恩生咁样做，可能都系为咗呃嗰两个 like 咯，吓、啊、 唔知啊，真系唔知。咁 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诋毁佢啦吓， 不过我觉得就唔系唔应该将佢上升到一个敌我矛盾嘅境界咯，啊，即系物将呢个物通匪类原则去度呢个杨岳桥都系唔公道嘅。我是咁睇呀，即係大家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即係你觉得屌呢啲政棍係奶嚟奶喺几边，其实大部分政棍都係奶几边，所以冇辦法。 呢啲系 就 系 咯， 就呢啲就系你做政治人就系咁啊。我讲嘅讲多样啦，即系奸巴爹另一件啦。咁佢同嗰个阿梁耀忠组成嗰个咩乜柒连线？梁耀忠嗰啲人系咩？ 到梁耀忠啊？ 梁耀忠，喂，咪咯，朱海迪嗰啲又同梁耀忠组埋一条连线，毛万静嗰啲又系啦，即系几个人啦。嗰啲乜柒连线？嗰个咩议会连议政咩连线嘅？佢搞咗一个嗱，佢哋咁样做。其实是完全违反了物通匪的原则的，屌，因为梁耀忠是鬼撚过唔鬼的。因为以前啊乜柒力量呢，他直情是整了一个 Facebook group 呢，就是整了一个其实是梁耀忠苦猪大联盟的类似的东西。不过当然呢他就不会讲梁耀忠啦，他就用梁耀忠那个 office 的 number 来代替啦。他是有这个 group 的。而家个 group 仲有人力嗰啲人喺 ，sorry 唔应该讲，嗰、那个冇力量嘅组织喺度 share 嘢噶嗰啲人，但系唔好唔记得啊，嗰个 group 根本上就系为咗梁耀忠自己唔捻做嗰个主席而设立噶。 我咁佢而家啲支持者都话要佢司法复核啊，叫话即系嗰个咩？前几日过咗嗰啲咩议事规则嗰啲咧，佢话一定要佢逼阿梁耀忠司法复核嘅，即系佢啲支持者都系继续屌柒梁耀忠嘅。 咁所以我就话你呢啲人系即系根本上而家咁样攻击杨岳桥，其实就系、是、要攞翻一个话语权啊。 系啊。 根本上就只是一个政治操作，而不是真的什么原则问题。是啊，所以这班人很 基本上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准拿那个泛民共主这个位置嘛。总之哪一个想做泛民共主，我们就要打他。 所以这班人很可恶，他为了即是他根本上就是完全冇谂住点样可以壮大呢个抗争力量，所以吓系 啊，我对呢班人系极度失望，即系可以重新 多一次。原则派啊嘛，屌原则派啊嘛， 唔紧要啦，系 原则不过系个手段。 我就嚟俾 系佢哋系策略派， 我就嚟俾尔德道嘅台长隔车啦。今日讲咗咁多， 讲咗几次啦， 冇出力量嘅组织。屌老味！不过唔系，我点解要咁讲咧？因为冇办法，我始终都系觉得杨岳桥系唔应该咁样俾人即系、就是、用呢个物通匪类原则去度咯，因为咁样系唔公道咯。即系佢都冇讲过物通匪类，系咪先？系咁讲，所以、即系如果芒果佬佢俾人用物通匪类原则去度咧，我觉得佢系抵捻死嘅，因为佢自己不断高举物通匪类啊嘛。咁所以佢当然佢都唔捻信啦。咁当然啦，人哋夹佢都系话佢双重标准啫。咁系咯，呢单嘢讲完啦，好嘛，就此打住啦。转一转，最后一个话题啦，就讲下呢个 国 歌法， 国 歌法嘅问题。但系有好多人就话国歌法系即系喺我哋嗰个 YouTube 嗰留言啦，喺好似几个月前已经有噶啦，就是、国歌法咧系。可以搞死成个香港嘅，即系同埋一国一制嚟紧啊！佢哋通常都系咁讲嘅，即系两样嘢黐埋嚟讲啦。咁早前咧喺香港大学毕业咧，咁啊当然啦，香港大学咁啊，梗系毕业 唔系香港大学啊， 咩大学？ 香港大学啊， 咩乜柒大学？ 嗰啲工专嚟嘅，唔知咩专啊，即系嗰啲专上学院嚟嘅啫。 唔系，系咪树人啊？ 都唔系，冇咁高级啊，都唔系。 哦，咁唔紧要啦，即系其实我都唔知边个啊。不过佢，你讲啊，不如曾 B 师你熟啲呢单嘢，我冇乜点跟其实。 就好似毕业典礼有几个学生之后，好似播国歌定唱国歌时候就冇企起身，之后就俾个校长定系校监赶出咗咯。咁咧呢单嘢咧？就喺微信咧嚇，我強調微信啦，同埋大陸網站咧，就炒到好大鑊喎。佢又扣鳩咗帽子，話港獨分子嚟嘅喎，即係做咗 propaganda 咯，又係即係又係扣鳩咗香港人帽子咯。所以我覺得，但係 但是平又是苹果日报啦，同埋有啲所嗰啲咩读媒系咪都系独立媒体，系咪都系民主噶？唔理佢，阿潘正讲， 唔紧要啦，我哋讲事实啫。佢代表乜嘢唔紧要，佢立场系咩唔关事，我哋照分析嘅啫。 同埋有啲黄丝 KOL 咧就话香港已死，又话即系话国歌咧系播国歌时候点解唔可以表达自己意见乜乜七七咁啦，即系就即系撑呢几个后生仔啦，就咁、是、简单啦吓。但系咧，我哋揾到不少嘅新闻咧，美国啦，就系、是、十月份咧喺德州咧有一个女仔咧又系一样情况、哦，结果咧佢都系俾间学校 expel 咗出去嘅。 啊，唔紧诶，唔好讲外国先，我哋讲一讲港英时代。如果你喺官立学校读书，佢奏英国国歌嘅时候，本来你应该肃立，你唔捻肃立，咁佢都会召见你嘅，会送你去 office 问话嘅，送去校长室问话嘅，或者 一定会有一同学试过。嗱，我就冇咁高级港英时代啦，我系英国时代啦，我就真系英国读啦。咁咧，我有同学试过，即系穆斯林嚟嘅，咁佢就系坐喺度啦，即系就国歌时候话呢啲都唔系我国家嘅国歌咁样啦。结果系见咗家长。 其实呢个系即系如果你将呢样嘢去上升到政治层面。其实香港人是很捻戆鸠咯，其实学校是有校规的嘛，佢学校的校规是即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啊。如果佢是话你一定要肃立，佢唱校歌要肃立，你都要肃立噶啦。唱校歌的时候，唔通你话我唔中意只校歌，我可以坐喺度咩？即系唔好讲国歌啊，我讲校歌咋。 佢话冇人生自由咯，嗰啲。几条黄丝，我觉得是猪啊！即系嗰啲 佢白捻痴啊！你喺学校有校规噶嘛？除咗你法律嘅保护之，即系法律嘅保护呢、這个人权之外，你仲有校规噶嘛？你要守校规噶嘛，大佬啊？系咪？ 嗱，咁佢又有啲人咧，就扯到啦，记唔记得Donald Trump咪得罪咗班美式足球运动员嘅？嗰啲美式足球运动员咪跪喺度。但系嗰啲人都系跪喺度，喺度咩噶嘛？即系好严肃咁听紧国歌啊嘛，揞住心口啊嘛。 系啊，咁冇问题噶。佢如果系，因为而家佢美国嗰个情况又唔一样，因为佢唔系蔑视佢嘅国歌嘛。 佢系咪唔满意个总统啫嘛？ 佢唔满意个总统啫嘛，系咯。咁嗱，当然啦，香港嘅情况唔一样啦。香港有班人嘅情况就系佢认为中共嘅统治系唔捻合法嘅，所以佢就。即系有呢个对抗嘅行为啦。咁嗱，你换位思考一下，其实嗰啲人咧，佢冇谂咁多嘅，我认为佢就觉得，屌我系净系要做一个政治表态，就系、是、我即系同其实同嗰啲靴国歌嗰啲人系一样嘅，即系喺 睇 波嗰啲人靴国歌一样。咁系一个情绪，系纯粹嘅情绪发泄，同埋一个。政治的表态想做一个。但是呢其实靴国歌的人呢同埋呢个在学校搞呢样嘢的人呢都是戆鸠的我认为。因为你去睇波的人呢你是支持港队的嘛。你靴鸠国歌做乜柒啫，是港队。 港队冇得主场作战，不是系冇观众主场可以睇到啦。 而家仲要捉总仲要因为有人靴国歌所以要罚钱你知唔知有单咁嘅新闻， 我知道，我知道。嗯、 其实 就冤枉，嗰班又乱咁搞。 系嗱，其实嗰班人咧就好捻蠢嘅。点解我咁讲咧？你去睇波唔系去政治表态，去支持港队啊嘛。咁你唔系一定要睇支持港队嘅时候去做一个政治表态啊嘛？有先后噶嘛呢样嘢？你第一件事去嘅就系支持港队，为佢打气，等佢打得好啲。是咪？你靴国歌有七用咩？靴国歌系咪港队会入捻？系咪会入多几球先？系咪会爆冷先？系如果靴国歌会爆冷，我都靴啦。屌你老尾，我买波噶嘛，即系我赌波唔睇波噶嘛，你咪靴爆佢咯。 但唔系啊嘛，你靴佢嘅时候，港队系唔会有更加好嘅表现啊嘛，咁你靴嚟做乜鬼啊？系冇意思。 喂，仲输得输仲多嘅嘢， 其实系冇意思嘅做呢啲嘢，因为根本个场合就唔系俾你咁样做啊嘛，你将所有嘢全部都系政治表态嘅。你如果你一个人喺香港社会生活，你所有嘢都可以做政治表态噶。 嗯， 你其实你所有嘢都政治表态系得嘅，但系所有人都会当你系黐线噶咯，会送 你 青山啊屌！ 你去食个麻辣粉啊，都话哇，你又食埋啲芝麻嘢，芝麻菜。 所以其实呢个人汪国佬喺台湾带过嚟嗰种咯，即系。不问啊是非，只问立场先咯，又系妄读嘅一种嚟嘅，其实。 同埋佢表达立场，佢要拣地方。其实芒果佬就好精啊，芒果佬就冇做过呢啲嘢，佢就教到你会做呢啲嘢，但佢自己唔捻做。芒果佬佢话打到共产党喺边捻度打到共产党，去捻咗台湾先打到共产党啊！屌你老味，喺自由广场嗰度讲啊，打到共产党。仲吓问过马衰咁样讲噶嘛？系嘛？ 当我哋咁笑佢嗰阵，佢哋会品辩解噶嘛？呢啲叫精。 咁我咪话咯， 佢哋做任何缩骨嘢，佢哋都话我哋好精。 咁我讲啦，你即系我意思就话你其实支持抗争嘅人都应该精啲咯，就唔好。 近翻呢个麦，听唔清楚。 我话支持抗争的人都应该精啲，就唔好去啲唔适合嘅场所做啲唔适合嘅嘢咯。因为其实你颁毕业礼啊嗰啲成咧，个主要嘅嘢都唔系国歌，国歌系陪衬嘅啫。佢系会唱一两嘢国歌嘅。呢度嗱，即系我哋澳洲、纽西兰啊嗰啲地方，中小学都系唱国歌噶啦。如果你官立学校嘅话，咁有咩问题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你可以话香港冇民主，所以唱中国国歌就有问题，咁都得嘅。咁但系澳洲嗰啲土著都系照听英国国歌嘅啫，啲土著杀俾英国佬杀捻晒，佢都照听澳洲国歌，照唱嘅，照肃立嘅，系嘛？佢唔肃立都会俾人拉嘅。其实如果佢喺度抗议嘅话，一样会。唔好以为民主社会唔会做呢啲嘢。 上次威廉王子嚟 Brisbane 啦，嗰啲土著去示威啊，之后有肢体冲突，俾人拉走咗佢。系啊，虽然你可以咁讲，即系按住佢哋理论啦，就系英国皇室抢捻咗土地啦，殖捻咗民啦，咁讲啦。但系又系文明社会有法律噶嘛，大佬。 其实都是一样的，看你香港 case 咪中共抢救了香港咯，即系嗰班人认为，咁都系嘅， 系啊， 即系你可以咁样睇，咁但系人哋而家有权力啊嘛，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你做呢啲表态，系咪社会主流接受到咧？当然啦，呢个社会你可以咁讲，社会主流唔系最重要嘅，最紧要咧就系我有保持呢个表态嘅权利，你可以咁样倒转嚟讲嘅。 佢哋港豬嘛，佢哋会讲话你 系啲港豬论啊嘛，即系你总之你唔听我讲，你唔听我教你就系劣徒啊嘛，你系坏人啊嘛，呢个港豬论啊嘛。 咁但系你要佢哋嗰啲人都要明白咯，佢哋系唔守一个既定嘅既定同埋社会大众接受嘅秩序，佢唔守呢个秩序，佢系会受到制裁。咁呢一样嘢佢要明白啊嘛，佢唔系话我佢唔系话我要凌驾喺呢啲规则上边，即系而家黄丝好多就系佢哋谂嘢嘅方法就系好奇怪嘅，好多时咧就系蓝丝做衰嘢咧就一定要用法治，即系用法嚟自救佢，但系黄丝做犯法嘢咧，佢就会觉得哇屌呢啲系政治狱嚟嘅，系政治监嚟， 系， 但唔系啊，你个行为系本身系犯法啊嘛，有啲嘢。即是你13+3，佢 同埋佢哋 系有犯法行为啊嘛，都 佢哋会讲啊，好似你哋上次讲嘅节目咁讲话，唉，你哋应该理解佢，同情佢，应该谂下点解佢哋会咁做，唔应该净系惩罚佢咁样咯。 屌咪 再讲呢句啊， 咪叶太咯， 葉太咪好撚同情同埋企換位思考，企撚咗喺呢個朱經緯。 七經。 朱經緯 同埋七經。 同埋七經。 朱經 緯。哇！佢哋真係慘啦，唔係好撚同情啊。其實咪一樣，你同藍絲有乜柒分別？冇分別，你根本都唔尊重法律，唔尊重法治。咩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就係你覺得嗰條法律唔公平，你犯法，你預咗接受嗰條唔公平嘅法律嘅制裁。 嗯，但係佢哋唔係啊嘛，有拱撚翻太陽花出嚟啊嘛，佢話嗱，人哋有民主啊，太陽花唔撚告啊，其實我覺得一定要告嘅，告撚咗先再講嘅，因為呢個就係法治，法律要行曬 台灣法治，你講用台灣嚟做法治嘅標準，我心諗你有冇搞撚錯啊？台灣根本都唔撚正，根本係一個唔撚正常嘅國家。 我都覺得係，嗱你死硬，你咁講又係死嘅。 我咁講又係死，不過我講事實啫。 我都係咁講。 台灣而家叫台灣國咩？而家叫中華民國啫嘛。你仲有一個就係、是、有一個最奇怪嘅地方就係、是、你蔡英文嗰啲去選中華民國總統， 係啊， 但係佢個目標係懟冧中華民國。系要台湾立 证明，因为要证明，因为要 系啊。咁你 喂，咁佢宣誓嚟算啲乜嘢？ 算乜柒？最终效忠中华民国系讲下讲下咋？讲下啫， 讲下啫嘛。 其实啊， 唔系中华民国在台湾咯。佢嗰套 咪佢哋唔认嘅， 佢哋唔认嘅， 佢哋绿党唔认嘅。 佢哋唔系话中华民国在台湾，我系台湾。 佢最终目的系推翻中华 台 湾 就 系 台 湾。 台湾共和国要 系啊，所以 大家其实但系唔好忘记，其实大部分嘅台湾人都系话维持现状系最好嘅， 几时都系噶啦。 其实我系啊，其实香港，其实香港嘅主流可能都系咁谂嘅啫。香港只要维持芒果老地出嚟嘅现状系最好嘅，不过最好有少少嘢搞下大陆，点知而家过火位。 冇嘅，大陆 有个制 搞，一搞都唔想搞噶啦，而家。 大陸政府咧係唔會容許咧，你長期係有一個芒果佬咁嘅人咧，係喺議會度搞呢啲咁嘅嘢嘅，因為芒果佬直情係好多時係拎住紅旗反紅旗喎。其實唔係就係芒果佬，長毛都係嗰呢一類型嘅人，因為 即係大陸最早嘅依種， 佢唔會長期俾你容許咁樣做。咁你而家睇到啦，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咁，所以你佢而家唯一個出路就係佢一手，我尋日講過啦，一手軟嘅時候，你就將你嘅利益最大化；佢一手硬嘅時候，你就避咗佢嘅鋒芒。其實香港人要學廣州人啊，而家結果就係、是，因為廣州喺呢個暴虐嘅政權下面生存咗幾十年啦， 七年 係啊，啲人仲係識講廣東話噶。冇听刘世良讲话广州人唔讲广东话，佢都冇捻翻广州。屌佢老尾， 咪就系咯。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即系刘世良讲嗰种嘢咧，其实就系对好多广州人系一种侮辱嘅，就系话即系推普嘅力量好劲啊，全部人跪低晒。其实香港人跪低系跪得快过广州人好多，同埋广州人系。好識一樣嘢就係陽奉陰違，其實香港人係要學呢樣嘢咯，即係而家尤其是七七七之下，你係一定要咁樣啊，陽奉陰違。其實七七七佢都教你陽奉陰違，屌你老尾！尤其是嗰個紅嗰個李飛嗰單嘢就係、 是，解擺到明啦。但係你唔即係點講？你陽奉陰違，但係啲人睇一睇啊，曾蔭權嘅結局就會有警惕噶啦嘛。点解要整曾荫权呢？曾荫权就是阳奉阴违嘅极致啊 嘛，系，但系你要玩得精啲咯，所以就系话你，因为阿曾荫权系精过龙啊嘛，佢系意图去搞鸠埋呢个董建华啊嘛，咁你系实死噶啦，咁佢精过龙啊嘛，呢啲叫做，你系到咗 捉到痛脚， 系啊，你到某一个地方嘅时候，你就要收手，同埋。曾蔭權佢本身唔係冇問題啊嘛，如果你玩嘢嘅話，你一定要個人本身係乾淨啊。你如果係一嬲都貪開啲小便宜，你咁樣去玩鳩人，你係實死嘅。即係我就咁認為。 点啊？仲有冇其他嘢要讲？应该差唔多咯，我觉得就有冇嘢漏咗？ 差唔多啦，冇啦， 差唔多咯，系啦， 好啦， 好啦，今日就系咁多， 好系咁啦， 拜拜， 系拜拜， 好，拜拜。 拜拜。